是想念你，可是我刚刚才遇见了你。我怀疑这奇遇是个错觉以后，我想我已那么喜欢你，因为我拥有爱情的勇气，我任性走入你给的错觉，你给的错觉。 有个人爱你很久。

九六九岁月留声机， 岁月 岁月留声机。说到的赵传开始是玩地下摇滚的，歌声很有特点，但是人长得一般，滚石有很多的制作人都不想跟他搭档。这个时候李宗盛站了出来，他说我喜欢他的声音，于是就为赵传量身谱曲了《我是一只小小鸟》《爱要怎么说出口》和马上送上的这首歌曲《我终于失去了你》，让这个很丑很温柔的汉子一夜火遍了华语乐坛。马上为你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赵传，《我终于失去了你》。